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竹林内雾的沉默下来，年节的喜庆荡然无存。墨霜眼底划过不忍，却被更深的坚毅沉沉压下。 寒夜，你若是不回去，恐怕见不到你父皇最后一面了。 这消息他今日才知晓，本可不告诉寒夜，但他终究是北秦公主，敬善国时的话时刻萦绕在耳，他纵使再不愿，也不能永远把寒夜留在怀城。林内安静良久，才响起寒夜淡淡的声音。 墨霜，我父皇做了几十年的帝王，区区一个北秦细作，还探不到他的生死。 见寒夜言语中有他欺骗之意，墨霜一急起身道： 寒夜，我没有骗你，消息确实来自大金帝都。 我知道，你没有说谎。我只是在告诉你，如果我父皇不愿意，这天下还没有人能把这则消息传出来。 你是说这是你父皇授意？怎么会啊，大晋朝内为帝家把持，韩氏皇权岌岌可危，若不是嘉宁帝尚在，余威犹存，帝家说不定早已夺了大晋江山。如此情况下，嘉宁帝怎会让自己病危的消息被传出来？ 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 未等墨霜想明白各中缘由，寒夜已起身朝房中走去。墨霜叹了口气，离开了竹林。灵照送了墨霜出林回来，恰见寒夜立在院中树下，他神情沉默，空茫的眼底无法掩饰的悲痛，连当初他得知自己一身武功被废，双眼不能视物时也不曾有过。寒风过，寒夜低低咳嗽，树叶飘下，零星落在他掌间，叶枯萎，轻轻一握便能化为粉碎，恰如生命的单薄。墨霜问为什么，只有他知道，大晋帝君病危的消息是为了他传出来的。 如果你还活着，你当归来，见朕最后一面。 这是他那个枭雄了一世的父亲临死之前对他下的最后一道圣旨。 你竟已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。 寒夜闭上眼，深深叹息。三年前他出兵西北，嘉宁帝只对他说了一句话： 朕纵使负尽天下人，唯独对你耗尽心血，你若还有一点为人子的本分，就给朕活着从西北回来。 他终究没有守诺，辜负了嘉宁帝的殷殷期盼，把大晋江山和韩家的未来交到了帝子元手里。 恕你知道我双眼已盲，功力尽散，再也撑不起韩氏江山，还会希望我回去吗？父皇，这么多年你等的究竟是大晋储君，还是你的儿子？ 自帝子元摄政后，下令西北各城严守城池，不可懈怠。君县城作为大晋边关第一城，重新担负起拱卫大晋的重任。施正言自东迁凯旋而归后，接过施元朗帅旗，继承施家百年来守护边疆的责任，统领三军辖御西北， 君县城在他的治理下民生安乐，却又多了三年前不曾有的森严悍勇。君县城君子楼。如意推开二楼临街厢房，君玄正在临窗疾书。如意解下大氅，拍了拍身上的雪。 小姐，施将军想见你一面。 施正言想见我。 自君县城收复后，君玄以君家庞大的财力帮助施正言重建君县城，更动用君家力量暗中打探北秦动向，以助施家拱卫西北。弟子园摄政后，君家的实力悄然展现在施正言面前。两家本是旧识，君玄和施正言自小一起长大，情分非常。当年安宁施正言秦景君玄也曾把酒言欢。一场三国混战后，安宁阵亡，秦景远走，偌大个君县城只剩施正言和君玄默默守护。如今他二人，一个是西北统帅，一个是君家掌舵人，当年种种早已不复。这两年君玄尽全力相助施正言，却因秦景背叛毁城的原因，始终未再见其一面。如意上前递上一封信函，见君玄皱眉迟疑，他轻声道： 小姐，将军说这两年得小姐相助，甚是感激，过去种种并非小姐的错，还希望小姐能放下桎梏，见他一面。 施正言是个正直明事理的人，信中言辞恳切真诚。 四年前君县城城破，施家年轻一辈全部战死沙场，施老元帅惨死城头，我有何面目再见施正言？纵不是我的错，可当年因果却是由我种下，如今尽力相助，也不过是弥补吧。如意，我没有颜面再见他，告诉施将军，让他记住当年静安侯君在姚水城说过的话，城破家亡之痛总有讨回来的时候，到那时君家上下一定万死不辞，君玄定披甲挥枪和他并肩作战。 如意颔首，想起刚收到的消息，面上划过一丝兴奋。 小姐，上回有西北贩货的商人跟咱们说，淮城内曾有人买过咱们大晋的梅子酒，我按照小姐您的吩咐，让军书带着一队商人特意去了一趟淮城，这次他们带的东西也多半都被人买走了。 哪些东西被人买走了？ 咱们大晋上好的丝绸衣料，还有一些笔墨纸砚和梅子酒， 都是些富贵人家用的上好物件，可查出是什么人买走的？ 来人隐藏了身份，我们费了些力才查出来，是淮城城主林雨，当年北秦大公主莫霜的贴身侍女。 是林雨？ 君玄早对淮城城主林雨有所耳闻，此人出身北秦宫廷，待已故的莫霜掌管淮城，豪放公正，把淮城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毫不逊于当年的莫霜。只是此人一直蒙面示人，很少现于人前，行事过于古怪。君玄受弟子园密令，一直打探寒夜的下落，两年来从未放弃。数月前有商人告知淮城有人秘密购买大晋之物，他便遣人入淮城一探究竟，却不想竟牵扯上了淮城城主。 你们还查出了什么？ 君书在淮城留了几个月，也没发现淮城有什么异样，只是探查出林雨这两年多来一直在秘密囤积珍稀药草，要不是这些药草有一部分是从咱们商铺里出去的，还真查不出来。君书发觉不妥，悄悄遣人跟踪了林雨几个月，发现他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去城外竹林里休憩，却从不留夜，都是待上一两个时辰便回城了。 大量的珍贵药草只会用来救重伤的人，可潜入竹林一探究竟？ 竹林外有林雨手下的高手守林，君书这回带的暗卫不及他们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小姐，殿下有可能在淮城吗？云景山和淮城相距千里，殿下重伤跳下悬崖，怎么会出现在淮城？再说林雨是北秦王宫里出来的人，他为什么要救殿下？ 各种因由太过牵强， 若不是韩叶生死实在过于重大，否则如意一定以为这是凌雨有意为之，想把北秦境内的大境探子引来围诛。君玄神情沉下，如意能够想到的事他自然也明白。 小姐，要不我和长青去怀城一趟。 两年前弟子园回京，这次为了寻找韩叶，弟子园把长青遣来帮助君玄。君玄摇头站起身。 两年多了，这是我们唯一寻到的线索。我们尚还不知殿下是否还活着，如果活着，又为何两年来屈居北秦怀城？也不知道凌雨打的什么主意，他若以殿下为人质，必对大晋有所图谋。这件事太重要，我要亲自去怀城一趟。如意，你和长青准备一下，明日我们便出发。记住，先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子远，免得他抱有希望再失望一次。 小姐，北秦王城还有消息传来，说是秦南侯前些时候能下床走动了。 北秦上将军连兰清两年前三国混战后重伤回京，被北秦王封为秦南侯。 知道了。 如意看着君玄萧索单薄的背影，叹了一声，退了出去。有些人死了还能尽力挂念破镜重圆，可有些人就算还活着，此生此世也再难复还。第二日一清早，一支商队从军县城出发，秘密地朝北秦境内而去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